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节假期过后，不少出境游的产品价格都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来听报道。 今年春节，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接待游客3.86亿人次，同比增长12.1%，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另外，今年春节长假出境游人次是达到650万人，规模为历史之最，所以一些热门线路出现了大量的人流，也导致价格大幅上涨。此前我从众信旅游了解到，春节期间出境线路的价格上涨幅度在30%到40%。如果在春节假期以后选择出游，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开人流高峰，部分线路的价格也有明显下降。根据驴妈妈平台监测数据，节后泰国、越南、日本等短线多数降幅达到50%，个别超过60%。比如说从北京出发的塞班岛4晚6日半自助游，春节期间价格为每人16000多元，而3月份的售价是6000出头。长线方面，欧洲方向降幅在20%到30%，澳新在20%到40%，中东、非洲、美洲的降幅也在35%左右。所以如果你年假还没有休，或者是已经退休，这时候选择出行还是性价比挺高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银联昨天发布的最新春节消费数据显示，2018年春节除夕到初六，银联网络交易再创春节黄金周新高，交易总金额达到6790亿元，交易总笔数4.62亿笔，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7%和35%。此外，品质餐饮、文化娱乐类等消费的升温，彰显了消费升级的加速。从消费结构来看，节日购物、团圆聚餐、旅游出行和文娱活动是今年春节黄金周消费的四大主题。从具体增速来看，餐饮和购物类消费增速居前。春节期间，银联用户购物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43%，餐饮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近50%，其中品质餐饮服务增长明显。境外方面，银联卡是中国人出境旅行习惯使用的支付工具。随着自由行、深度游成为趋势，今年春节出境旅游消费目的地更分散，一带一路沿线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土耳其、摩洛哥、斯里兰卡等地的银联卡交易金额增长超过1倍，阿联酋、俄罗斯等增长近40%。针对从海南出发热门航线票价高涨的情况，中国民用航空局昨天表示，已经协调航空公司增加运力，全力疏解，加班从昨天就已经开始。昨天是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返程客流继续增加，北京站到站客流超过17万人次，比春节长假最后一天的正月初六到站16万多人次有所增多，出站口旅客扎堆出站，地铁口进站也排起了长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2-3/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 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呦，今儿热呀哈！ 对，今天我看车里显示的气温已经到了10.5度了，对，但是说明天会有点降温， 是， 明天白天的气温可能，5度或者4度， 是， 对， 我觉得那句老话说的真的是，春捂秋冻， 是 啊， 是。 这个别觉得一热，哎呀，我这羽绒服脱掉了，我要迎接自由，不行啊。 对，但是现在早晚的温差还比较大， 没错， 因为我看了一下天气的走势图，大概在三月初的时候，可能最高气温会达到14度左右。 哎呦， 对，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春捂秋冻，而且乍暖还寒，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更容易生病。不过这个时候，其实在装修这个行业就应该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起来了， 真的是、啊、 因为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大家都觉得马上到了三月中下旬的时候，供暖就告一段落了， 没错， 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装修了， 是的。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我是浩洋。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是王维。 首先还是要说这介绍嘉宾吧， 是是是，坤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了， 是 每周五的时候都跟我们说一些，比如说一些户型的设计方向啊、理念啊等等。而且呢，他也是高级设计师。你别看他跟你岁数差不多大，哎呀，老高级了。来介绍一下， 哎，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北京叶之峰诺华股份有限公司金长安设计中心高级设计师杨坤先生，欢迎您。 大家新年好，我是杨坤。 怎么样，歇得不错吧？ 相当不错。 是，就像我们俩刚才说的那样，是不是到了三月中旬、中下旬，一下这事儿就多起来了？ 对，超级紧张，超级忙。 哎，但是就是咱们说个题外话，就因为你们是专业的，就是，会不会有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他的要求啊，他的理念，你会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好看吗？真的合适吗？然后你再去跟客户进行磋商啊，然后希望他变一个思路啊等等，这样会有吧？ 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现在来讲非常常见啊，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很多的业主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一种那种概念性的一个设计，不管是这个对与否，他觉得比较主张自己的这个意见，这种很常见的，现在越来越多。 对，而且比如说像高级设计师，他肯定是在某一方面特别强，比如说画画，会画画吧？ OK， 对吧？画画应该特别强。 对， 然后色彩上应该 色彩搭配，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对一些新鲜事物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自己要熟知。 没错，高级嘛。 对呀、啊，对、啊，就比如说，好，现在啊。都，当然这个例子不一定举得恰当，可能现在都已经抽电子烟了，他们那还说呢，我跟你说啊，卷的烟是最香的。这个过时了是吧？ 对对对， 来，当然了，今天坤儿来我们也要说一些实在的，因为我们说了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装修啊、设计啊等等这些一下就提到一个议事日程上来了， 对，就要开始动工了、 是的。但是呢，在您跟每个装饰公司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是统一的吗？还是说每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公司，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坤儿一块儿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对，这个事儿其实还挺重要的。 当然了，而且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是里头有一些东西是可改动的，是可商量的？而且呢，您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您怎么样才能把您的利益最大化？ 没错， 对， 哎，今天就一起来聊聊。其实我刚特别关注，就一开始您问他那个问题，就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执念特别强的这么一些客户，我就要这么弄，因为他毕竟他也不是专业，他没说，但他就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比如说我以后有一套房子了之后，我一定要弄一个什么东西，那后来的确是有了房子，但适不适合弄这么一个东西，两说。 是， 那到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抛在你这儿了，你如果依着他弄出来之后不好看，他肯定赖你， 对， 你如果不依着他，他肯定还赖你，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一般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先给他讲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 哎，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嗯， 这样做的目的最后能呈现的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哎， 先给他讲的让他透彻一些，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也许就会觉得， 嗯， 哦，原来我的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或误区， 嗯，你会不会比如说给他画一个，就是做一个那种电子的那种模拟图，说你看我这么弄出来的吧，就要你那样弄出来不好看， 会的，也有很多的时候会，我们会以这种图纸的形式去表现出来，可能当时在描述的过程中可能他理解的不是很透彻，那我们通过图纸 3D 包括效果图这些很多的这种我们运用的一些工具，让他彻底的了解 OK 他的这个想法可能是有一些误区，而我们是专业的。 嗯，哎，那你们会不会比如说喜欢某类客户，比如说你可以提一些意见建议，但是这个意见建议最好是大面上的喜好，你不能已经直观到说我门厅必须得使什么什么样的啊那个板凳啊，我餐桌必须什么，那个太直观了。就比如说像我当初装修的时候，人家就问说你有没有个人喜好，我说是有啊，我说这样啊，我说大面上我可以跟你说，剩下的全靠你，因为我说你们是专业的。 对， 然后他们就是说你可以说喜好，我说第一我不喜欢所有带玻璃的东西。 啊，你不喜欢带玻璃的 啊？不喜欢，因为从小有阴影。 啊， 从小有阴影， 就 是， 我就不问。 对对对，是有阴影，所以带玻璃的不行。你别说什么茶几，玻璃的 啊， 比如餐桌玻璃，不管你这玻璃金不金碎，都不要。 哦， 哎，不喜欢。 哎，我真想去你家看一看。 没有， 镜子都是铜镜 子，就是那个洗手间什么的，这个还是有的。 对， 但是其他就比如说现在很洋气的那些都不喜欢啊。然后再其次说那种纯欧式的不喜欢。 嗯 啊，你像你去那个很多的类似于星级酒店，或者是卖家具那儿，你看，我的妈呀，银色餐桌，金色椅子。 啊， 然后那个带背景板的那种立柱式欧式大床，哎呀妈呀，不行，受不了，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啊。但是，简欧可以，啊，这个嘛就是大方向我会说，然后人说行了，我明白了，大概应该怎么弄，人就按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嗯，这不挺好吗？ 对呀，但是就怕刚才跟坤儿聊那种特细节，特细节都说完了，坤儿心说。那你找我还干什么呀？来，咱们说回到合同。 哎， 这个装修合同它大概的构成应该是哪几项？ 几个方面。第一，首先是从设计合同开始，因为任何的一个家装的话是先从设计，作为第一步。首先的话是落实到设计合同，第二的话呢才是到施工合同，然后再次是到主材合同，也就是它的所有的分项的材料合同。大体分为这三个方向，后期还有一些软装合同啊，包括家居合同啊。 那这些项会到哪项的时候再签，还是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都啪这一摞就都会给你了呢？ 正常情况下我们来做的话一般是先签设计合同，先从设计出发嘛，然后再签施工合同，然后再到材料、软装、家居这些一系列的合同。 哎，那比如说从你这个高级设计师的角度来说，会不会就是说好了，因为我是高级的吧， 哎， 你对我要信任，所以我只给你一个平面彩色图，平面的啊，可能我在电脑里会有，你要需要的话我给你打印出来，可能是彩色打印，就不给你所谓的三维的了啊，一进去大概什么样，啪门自己开了，然后顺着这个走就没有了，会吗？ 不会。我们一般的话准备的这个，尤其是在整个设计方案里面的话是非常详细的啊，不光是有那种 3D 的 VR 图，包括展示的这种效果图， VR 图， 对对，全景 3D 的那种，戴那种 VR 眼镜能进入到全景里面的那种图纸，我们都是有的。 我有好多年没装修了， 所以越高级越详细，有可能。 对对对，我们会在这个签订之前做成详细的 PPT 案例，让客户在装修之前能够完全了解他的家里面装完的最终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一个展现，非常的详细。 然后再跟客户商定哪个细节， 对， 怎么样去改变， 对， 但是这个设计的时间大概要多长时间？在你们的合同里也会展示吗？ 对，一般的话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不然的话，比如说一个设计设计了两个月。一个月，那可能超出他这个业主的这个时间范围了。 嗯， 所以我们通常的话，这个设计周期是在一个月以内。我们的公司的合同是15天。 哦， 嗯， 就跟在过节的时候，就不是跟好朋友们老聚会嘛？ 哎， 嗯，然后我其中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都给他起一个外号，就是。专门给他起的外号就是也是北京一个很知名的装饰公司啊， 嗯， 我都跟大家介绍，哎，我说张三，他是干什么什么的，同时他也投资了这家那个装饰公司， 啊， 然后他也认啊，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后来呢，他就跟别人解释，他说维子净跟大家开玩笑，说实际上我跟这家装饰公司完全没关系，只不过我这房子呢找这家公司装修，装了一年多了，现在还装的 啊， 你想想， 装了一年多，多大的房子？ 但是他房子也不小啊，但确实房子不小，有500多平。 哎， 但是就算500多平，你也不至于装一年多了还在装。 嗯， 后来我都 慢工出细活， 是，所以我才说的，我说他已经入股了这家公司。所以刚才我在问你，在设计的时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对， 那好，设计这个完了以后，紧接着就会签什么合同？ 施工合同了，这就像刚才那个您提到的这个施工。 嗯， 一年的时间装一个500平的别墅，这个时间属于严重的超时这样的一个程度。对，通常的话，我们公司的话，一般就是在120天左右，一个500平米的那个别墅，对，120天。 别墅也是3个月就能 必须完成的。 哦，必须完成的。 对对对对对，4个月的时间必须完成。 这个不分所谓的硬装软装，就是装修 啊，对，没错。 哦，那也就是说最晚大概4个月之后， 4个月 其实您就可以入住了。 对对对对对，基本大样的东西都全部成型了。 哦， 后期的话再进入一些软装配饰这些就可以入住了，达到入住的一个标准。 就怎么着都不会超过半年去。 啊，那是那是， 啊， 那是。 这个时间就是对于500平这么大来说是这么多，比如说像平常我们常见的70-80平的话。 70-80平米的话，在我们公司的话一般是60天到80天。 2个多月啊， 工作日， 哦，是工作 纯工作日 啊， 因为有的很多的这种老房子的话，周六周日不允许施工， 是的，是的， 啊，包括他每天有限定6个小时的，有限定8个小时的这种施工阶段不一样。 哦，哎，那比如说在施工合同上有什么地方可以提醒我们的这些用户客户吗？ 这个有啊，这个一般都会有一个开竣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嗯， 比如说前期有一个开竣工日期、开工日期，还有一个竣工日期，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施工进度表。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规划的80天，完工，那在这个80天的情况下，我们是怎样有一个施工的一个进度的一个规划？这个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表格的。也就是比如前5天做到什么程度，后5天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间段需要验收，什么节点需要验收，是非常详细的。 嗯 啊， 哎，那会不会，比如说啊，咱们就拿一个100平的房子来做例子， 嗯，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时间，但是呢，会不会装修公司一想，哎， 嗯， 为了能更安全一点， 嗯， 咱们别满打满算， 嗯， 就说这么多天，咱稍微再长一点，再长一点，比如说刚才坤说了， 嗯 嗯，大概2个半月就能完成，哎呀，2个半月但凡完不了呢， 就是啊， 好了，3月， 嗯， 3个半月， 嗯。 满打满算肯定能完，签合同的时候给您写上。 嗯， 这样的话就不算是违约。会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还是要根据公司的时间进度来签合同，但是有的一些业主会觉得，哎呦，80天太快了，我不着急。像您说的这个慢中出细活，您给我慢点干 啊， 这种情况也有，但是这个是属于业主单独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它会有文字的一个体现的啊。因为我们公司签的这种合同的话还是比较标准的，也是非常严格的，说多少天就必须是多少天，因为的话超出这个时间段的情况下，我们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啊， 按照1天的多少去赔付 违约金，是有违约金的， 是有违约金的。 哎，那会不会有一些不可抗力啊？ 啊，对，会有一些，比如说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的这个必须要短时间的停工，这些，那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补充协议里面会有体现。 嗯 啊，比如说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停工啊，停了多长时间，然后我们需要在后续延长多长时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合同补充合同。 补充条款、 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尊重的， 是的， 这个是要有 很合理、 对呀、因为你想比如说好了，现在我们在刷漆的阶段，因为刷漆一般墙刷漆你不可能只刷一遍漆， 是 大概刷几遍漆，但是在刷漆的同时天天下雨， 对吧， 完全干不了，那我这个时长就要加大了， 是， 对吧，然后再比如说好，我们在进某个料的时候可能因为运输的问题也是不可抗力， 对， 没办法，这个货就是来不了， 对对对， 可能工期也是要加长的， 是的啊，这个东西没办法，也双方就通过这个合同能够相互的理解，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要提醒客户要注意的？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材料的这个辅材的明细的清晰度，包括咱们用的任何的这些辅材的品牌名称、公司，还有这个环保等级，这些的话也是要非常明细的，不然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跟您签订一个合同以后说用的什么材料我不知道，那这个的话也会造成后期在装修过程中出现很大的一个环保的问题。 哎，那正好你也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所谓的辅材就是咱们俗称的辅料，这些辅料是其实您看不见的这些东西都是辅料吗？ 也不是，有一部分的材料也是能看得到，比如说刷漆涂料，这些就是能看得到的，比如说看不到隐蔽工程，比如说水电线啊、水电管啊，包括防水啊，包括这些用到的这种薄贴砂浆剂啊、很多的这些隐蔽里面的这些辅材你是看不到的、 那在签订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客户，我想因为我代表一个客户一方、我一定会说哎，辅材的这些东西一定得是什么什么的啊，环保要达标的， 对， 我要看得见你拿来的这些东西、 对， 就 这个的话，对对对，一般的这种大的这种装饰公司的情况下它会有这个辅材展示厅，您能看得到它所用的这些辅材品牌啊，还有这些工艺的展示，都这个都是全有的啊。 那还有一项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说嘛、说你要恨谁你就让谁装修去那可想而知装修这事儿 很累 啊， 很辛苦， 因为费心嘛，就是你经常得建材城加单位、建材城加单位， 是， 对吧，因为你比如说那边正干着活呢，突然之间给你打电话、现在得怎么怎么着了，您赶紧、你就得忙活这些去、但是它合适不合适啊、然后你用得上用不上啊，这些全是问题， 对， 那会不会比如说你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一部分人说了、我都交给你们了、我对坤儿完全信任， 我说休假去了 啊、你就回来我就准备拎包入住了、还有一种就特别认真的、时刻说来什么料你都叫我，来什么料我都得看一眼，这是一种比较认真负责的这种， 对， 那你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 这个的话我们是您提到的这个两个问题的话我们都遇到过，有的业主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客户，包括非常相信我们公司，他来了以后就是我就拎包入住了，后期把钥匙给你们，然后过程中的话我就需要我参与的我会及时参与比如说一些签字啊，过程中的一些那个签字什么的，如果不需要我签那个参与的情况下，我可能就平时的时候我就忙我的了，这种是一种。第二种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也遇到过一些业主在装修期间恨不得买一单人床就住在工地了， 是 每天盯着您干活啊，这种也是很常见的，跟工人一起吃啊，因为我们不允许住，所以就没能跟工人在一起住，就是达到这种程度啊。但是通常我们在做的情况下，我们会在这个工地里面装一个360度的一个全景摄像头然后会把手机下载一个 APP， 您去不去说白了每天在做什么有多少个工人您是一目了然的 啊，现在都会这样了， 没错， 好高级啊！ 对，包括材料验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质检方管家服务，包括我们还有第三方的质检来整体的一个材料验收。说白了，您去与不去，这材料是不变的。而且您通过这个摄像头，这个手机360度的这个全景摄像头，您就能看到我们的材料什么时候进场，进了多少，一目了然。 哦， 那这个作为客户来说太贴心了。 那当然了，那就放心多了。 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说了，说比如说啊，你在设计完了之后，因为要签订合同嘛，因为这节时间不多了啊，咱们下集可以接着聊，因为关于付费的问题，关于那个违约金的问题等等这些，因为实打实的， 对， 那这里头就有坑，

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14: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当然在此再次介绍我们的嘉宾杨坤。 嗯， 他是来自北京叶之分诺华股份有限公司金长安设计中心的高级设计师，再次欢迎坤。 好，大家好，杨坤。 好，其实装修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有意思。 嗯，对呀，就是相当于你原来是一个毛坯房，你有一些想法，然后跟设计师一起把你这个想法然后相对实现了， 嗯， 然后你从一个毛坯房最后变成了你的一个温馨的家，就这种转变就觉得哦特别舒服。 你从这个角度倒是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我要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其实如果要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如果要是让客户信任你的话， 对， 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对， 但是现在呢， 对呀、 对吧？就是层次也好啊，高低也好啊，等等这些，包括有坑没有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错。 而且再其次，就因为有这样的坑，所以让很多的客户，就算像叶之峰大公司，他也会带有怀疑的那个眼光， 就是怕了已经。 对呀、包括昨天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全资子公司那个全包园， 嗯， 在刚出的时候，他们很多的用户也会用一种挑剔的眼光，质疑的眼光，他也会说真的，不可能啊，这完全不可能。原来我装修我还多少多少钱呢？那怎么可能？他还带家具，他还带电器，对吧？而且呢，就是因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存在一些相当于不透明的地方， 是、 所以有很多的公司它就会演变成所谓的我、那你没有这块我就单加一块、就类似于说，就现在不是特流行叫软装。实际上什么是软装？软装就是好了，装修啊硬装都装完了，我来软装。那软装就是类似于说，你看它装修完了没窗帘，来我帮您弄窗帘。然后您看装修完了吧，您洗手间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挂毛巾的呀，或者说放卫生纸的等等，这些没有，我帮您继续来。除了这些之外，我再帮您一块挑挑家具啊。然后这些里头又有坑， 是 先是我还不太明白，挑家具什么，那他相当于跟着我一块跑腿，我给他一笔佣金就行了呗、后来我一哥们儿就跟我说，说肥子你错了，说这里头一样有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 我还真， 你看你都不知道吧。 对啊， 然后你看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多，他们被坑的事儿多，他们就说好了，比如说好我要买家具 啊， 就先问您，您喜欢 哪种风格的家具。 嗯， 哦， 比如我就说啊，我喜欢小碎花的家具。 嗯， 他带你去买的家具一定不是你熟知的东南西北这种哇，哦，上万平的建材城，没有 啊。 他带你去的一定是 小的， 哎，小的。但是呢，你一去看，哇，天哪，哪个我都喜欢。哎呀，哎呦，我，哎呦，我去，一万多一沙发，三万多一餐桌，就大概都是这种档。但是你一看就是喜欢，然后。那没办法，买就买呗。 哎， 买完了以后，实际上他在跟店家人家之间在 收回扣。 哎，是的， 哦， 这个就是软装其中他们一些生存的一些方向。 明白了， 懂吧？ 嗯 嗯。 而且呢，就是你需要人软装，你也如果说，那我软装我大概可能五万。五万是吧？ 嗯， 我们公司不行，我们公司底线是十五万，你说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吧？ 明白了。 所以就是方方面，就类似于说我买了一辆汽车， 嗯， 这个汽车那 4S 店是不给你装饰的， 对， 所以外头有很多店装饰， 对， 然后那 4S 店以外的跟汽车有关系的那其他的店再去完成，全是这样的垂直。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如果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让大家很信任的话， 对， 真的可以做到说坤儿我就信任你，原来你给我那些哥们儿装修的我看了真特别好， 嗯， 而且价格呢也是适中的，而且你的手艺我也信得过，那我把钥匙给你，你就给我装， 没错， 你说多少我就跟你签，其实这样是一个良性循环，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好了，那咱们再说回到钱的问题上， 哎， 因为在上节那问题，对吧？ 最后有一个被动的嘛， 是 吧？是 啊， 对， 那这经常的哇，一直在加钱，一直在加钱。 对， 其实这个怎么能弥补或者解决呢？ 怎么说呢？这个最好是在起始阶段就还是要选一个正规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偏大型的这种装饰公司， 嗯 啊，其次的情况下，真的说是这个遇到了这种问题啊，最好是还是请教一些比如说一些朋友吧，啊，让他帮你去指点一下，因为你这合同签了，你就属于被动了，就很被动了， 是的， 在过程中他无限的变更，无限的告诉你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就会造成你很被动， 嗯啊，哎，那是不是也说明，比如说像你？ 嗯， 你比较有经验， 嗯， 然后你在最开始设计完了以后，包括方方面面使用的这些东西， 嗯， 你都是在脑子里的，所以算的那个钱，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都对啊， 没错。 比如说啊，20万，但是最后结的时候有可能21万， 嗯， 多一丢丢， 嗯， 可能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我没经验， 嗯， 我刚干一年或者两年， 嗯， 但是人家说了交给你了， 嗯， 你来弄，我就想，我天哪，这。下水这漏我忘了加上， 嗯 嗯， 我天哪，这开关后面居然还得加一开关，哎呦，我忘了，嗯，我就往上加， 嗯， 没有经验也会造成这样的。 对，它有一个范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做预算，它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预算， 嗯， 整体一个预算范围以后，然后我们再做分项预算，比如说一个整体，那我的这个工程占了多少比重，材料占了多少比重，那这个材料的这个大概的这个范围以后，我们的所有的分项，那比如说瓷砖占了多少，地板占了多少，它是有一个这样分项的，再加上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您说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变更，包括客户他自己都会有一些轻度的这样的一个变更，这很正常，但是幅度不会很浮夸啊。也就是说，有的比如说业主说我100平米，然后10万20万装下来，恨不得有的公司给您装完了30万40万了，这个可能性都有。 嗯， 包括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些朋友什么的，也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我们去反馈，真的是这样啊。 好，那现在就提到说装修的合同在签订的时候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关于付费的问题。 对， 那也不可能在最开始时候把所有的款都已经打了，那是不可能的吧。 对 对，那付费这些方面他会怎么要求呢？ 付费的情况下每个公司可能会略微有一些小调整吧，可能不会太一样，不会太统一，但是大体的这个大的这种公司的话，基本都是统一的， 嗯， 啊，有分三次付的，有分四次付的， 嗯 啊， 那比如说就是三次付， 嗯， 在开始开工的时候，那交的钱大概是55%。啊，55%， 一开始交55%啊， 对，因为前期的情况下涉及到要购买辅材，然后包括前期的这些人员的这些储备，包括前期的工作量比较大。所以前期一般的这个付款方式是55%，然后到了中期，也就是所谓的工程过半，然后付40%，尾期全部验收合格付5%。 嗯， 除了这些呢？ 还有这个331的，就比如说前期付30%，然后这个水电改造完以后再付30%，然后中期以后付30%，最后全部验收合格付10%。 哦，这是你所谓说四次的 啊？对，分四次的。嗯，对对对。 哎，那我能不能问一个，就是更相对你们圈里的一些问题？当然你也可以不回答，因为现在人家说了，说你装修一个房子，其实慢慢慢慢的，工钱更贵了，料反而没有以前那么贵了， 真是。 所以在你付的这个，比如说你装修的这个房子，比如说100平20万，可能这里头好多的一部分其实都是给的工钱，是吗？ 对，真的是。现在人工工资啊超高，就技术性工种未来真的是越来越高。我们公司的这个技术性工种啊，比如说大工，所谓的大工技术工，他们的工资是非常高的。很多的我们的工人的话，他们是开都有自己的自驾车的，自驾车开上班。 你们 然后还要 人吗？ 对，很高的。 哦， 对， 好吧。哎，那叶之峰的话，咱们旗下的这些，比如说工长，都是咱们自己的吗？ 啊，对对，这是跟我们公司常年的这个工长，很多年的，甚至有的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对，就从我们公司的成立到至今一直是跟随叶之峰的。 因为作为业主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就比如说 东拼西凑的。 对呀，东拼西凑的，相当于是一杂牌军。 对， 而且再其次他在外头连好多活儿，比如说我跟叶之峰签了这，你给我不认真干，天天见，喂，哦，好，我马上就过去啊，好，就其他公司的了。 是， 那你说你拿他一点辙都没有， 真的是， 你说怎么办？ 自己还特憋屈。 那当然憋屈了，是这样的。哎，那关于这个付费的这个，比如说你在中期的时候，咱们那儿会有所谓的验收的吗？或者说？那应该叫什么监理啊，还是什么？ 对， 会有这个，但是这个合同当中会体现吗？ 啊，对，会有啊。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有这种赠送第三方监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有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啊，就是在什么节点需要第三方监理和我们公司的监理一起去到现场和业主一起验收，是有这样的服务的，包括有单门的这样的一个合同， 那比如说。他是替客户说话还是替你们说话？ 啊，当然是替客户说话了。 哦， 啊，对，第三方监理嘛。 哦，是第三方。 第三方监理。哦，对， 那如果要是真的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好，人敲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墙砖，哎，一敲，哎，这几块砖他可能抹得不够匀，所以一敲这个边儿有空的地方，那怎么办？ 这个必须整改。 那要整改的话，那这些附加的费用， 这是我们公司来承担。 哦， 啊，对对对，跟业主没有关系。包括我们在隐蔽工程做完以后，我们都会全程的去视频录像，然后最后的话做完以后制作成光盘，包括我们后续的图纸一起给业主。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若干年以后有任何的维修各方面的，您就一目了然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哦，哎，真是因为太多年没有装修了，真的是不知道。 是这个现在太那个厉害。比如说以后我突然有一天我屋子，比如说我要再装一遍，但是当时那个水电改造啊，各方面 啊，对，你不知道了吧？ 不知道，我都不记得了。你说当时在找人，人家万一也不记得， 对， 这个录下来了， 对， 让那个下一个工程一看， 对 啊，这就是我做的， 对， 这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每个时候都在进新的料嘛，比如说好了，那个我那个墙砖到了，但是墙砖到了，有很多人都说，你说来了40块砖，我不在现场，那怎么行？ 这个我们有现场专门的这个管家式服务，有专门的人员来给您去验收，来签字，啊，比如说我们送货单显示的是40箱瓷砖送到现场，那我们搬上去以后，我们会验收的，啊。数完了以后没有问题，我们在那个管家在上面签字，然后确认，OK 没有问题，那这个数量就不会再发生变化了。 哦， 啊，不像有的这种小的公司或者是没有帮业主去确认的，那你送一个材料，你到一次现场， 是的， 你不管你上不上班什么的，有没有什么会啊什么的各种问题，你必须来现场。 是， 而我们那块儿没有，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管家来去全程服务。 哦，你看我以前遇到这问题，怎么现在 对于他们的各种高科技啊，或者说各种管家式的服务，其实都已经解决掉了， 都不是问题了， 真的是， 嗯， 就公司正规的，让人放心， 是，也就是我现在操心就是关于什么时候该交钱的问题了， 对， 哎，那能不能就是具体再说说，就是都装修完了， 嗯， 也让第三方监理最后啊都检查完了， 嗯， 但是保修会有多长时间呢？ 一般的情况下，隐蔽工程的话是保修5年，表面工程保修2年。 嗯嗯，哎，那有没有这样？就类似于现在像 4S 店， 嗯 ，4S 店说了，好了，您买完了这个车，反正也上保险等等这些，包括以后您也在我们这儿那个保养。 嗯， 但是如果您再单交一份钱的话，我们可以给您延保。原来这个车可能是管3年50,000公里， 嗯， 您再多掏5000块钱，我们可以给您延啊5年10万公里啊，类似这种会有吗？ 我们公司一般是在这种做周年庆的时候，我们都会赠送延保1年，不收任何费用。 完了，是赠送的。 真正的人性化。 周年庆的时候赠送的，如果说不是周年庆，在平时，比如说我想要延保的话， 那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对、嗯，它是分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这种周年的这种庆典，不一样。 嗯、好，其实刚才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些，合同，包括我有一些原来在装修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 实际上你一一都给解释了。 嗯嗯， 也就是说，大的正规的公司，实际上在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放心的。 对， 包括负责任的设计师 是 在最开始设计预算的时候， 嗯， 其实也是可以放心的。 对， 那除了这些合同以外，还会有其他合同吗？ 那就是比较零碎的合同，比如说一些主材合同，分这就是分项了。比如说瓷砖要签瓷砖的合同，地板要签那个地板的合同，这些都那就很多了。但是大框的这种合同，最主要的这些合同，就是指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大的这种框架合同。 哦、那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用户朋友的吗？比如说哪些方面您得注意一点，您得认真一点。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前期的这个选择，第一是要选择一个超级正规的有实力的大的公司，因为家装不是小事。 嗯。 第二的情况下要选对合适的设计师，因为在整个过程中真的是能做到你是享受的去做装修的这个整个过程。因为在跟设计师去谈论设计啊、搭配啊、包括后期选材啊、这个综合方面等等，你是真的是享受的。一起去探讨、一起去学习这些的、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然后再次就是选择好的工队。因为整个一个设计的话是离不开工队的这个技术的， 对 啊，对，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工队也是至关重要。 是， 嗯， 好， 嗯， 谢谢坤儿。 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